我哋邂逅喺冇标题、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，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，偶然相遇，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。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，彼此关联，然后又各自发展，仿佛远方一缕电烟，留下记忆般嘅线索。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， 要佢好爱一个人，你同佢之间嘅距离就会拉到好近好近，结果一段关系就会变咗显微镜咁，将两个人嘅喜怒哀乐完全咁放大，大到可以清爽咁睇埋对方嘅缺点，于是又惊到要拉翻开，但系偏又怕重新扯开咗嘅嗰段距离，因为明明近在咫尺，但系又似捉摸唔到，爱情嗰一把尺真系好难度。 星期六的下午四点几，一走出 office， 那阵又热又闷的空气令我差点窒息。那也好，将所有不开心的东西都推晒落这么不好的天气那里，那就不用想那么多了。上到一节车，我们两个都没有出声，估不到这种感觉又会再回来。当年是因为 Cindy， 我们成日都会这样，又要在那一起，又要不出声。因为我哋大家都怕冇咗对方，唯有两个尽量箍埋一齐，点知原来系会仲失落。 没有故意挑选日期，没有悉心好好预备，随便哪里携着你，我便离地。没有要决。必须紧记，没有意中必须大避，忘掉那里投入去无尽世纪。我无动作凭直觉可探得天地，我陪着你随着你，何处亦尽是美都见神气。 你去紧边啊？ 你想去边？ 唔知啊。 你攰唔攰啊？ 你会理咩？ 我点样唔理啊？ 你成日顾你自己，翻嚟咁耐，我就好似要睇住你嘅时间表做人咁，等成日就系睇可唔可以同你食一餐饭。我自己都惊我自己烦啊，所以我去搵嘢做，但系。你又拉长块面，你想我点啫？ 如果咁，你都觉得我唔够好，我冇嘢讲。 咁系咪我有问题啊？系咪我要求太过分啊？ 冇咁讲过。 梗系啦，你连讲都唔肯讲。 你应该知道。我带面亲你嘅嘢，都系我可以做到嘅嘢。我唔知道你因为啲乜嘢，会觉得我系做得唔够。如果系我错嘅话，你讲俾我听，我一定会改。但系如果你系有比较，然后先觉得我有事，咁对唔住，我冇把握会变到令你满意为止。说， 我哋应该系好清楚，任何嘢，特别系人，系冇得比较。 我几时有比较啊？ 有时可能系你自己都唔知 道。你讲嚟讲去都系想话有事嗰个系我啫。 诶，唔好讲住，盏越讲越衰。 阿哲将个车越开越快， 点解会觉得阿雪离开我越嚟越远？开晒冷气，打大赤辣又唔冚被，你啲感冒未清啊？ 唔错过你啊，就系咁有瞓啊嘛。 你唔听歌噶啦，我熄咗佢啦。 唔听咯。啊，喂，而家几多点啊？ 3:04。 唉，咁夜啦，你搞咩啊？ 我熄剩一场灯好嘛？ 是但咯。咩？撞到旧情人啦？ 未至于多到一街都系，话撞就撞咁易咩？ 唉，揽一揽你个样就知你有嘢啦。唔好以为我瞓唔醒啊，我闻到啊，你有阵鬼鼠除。 冇嘢啊，冇。 真系冇，唔使我俾意见咩？ 成班人倾偈啫嘛。我都好攰啊！ 梗系你放晒电啦，人哋冇反应啊，你先咁冇瘾咯。 你瞓喺 sofa 就系等我翻嚟闻埋我呢啲嘢啊？ 唔系啊，啲感冒咧，嗰啲感冒仔啊，最易令人瞓噶嘛，听一听下歌咪瞓咗咯。 啊，讲起我都有啲感冒啊，我都瞓先啊 ，good night 啊。 Thank you girl。虽然在同一间屋住，但去到尾，我同佢始终都系有属于自己一道门。入咗去之后，冇啦冇楞噶咯。最初搬入嚟，我仲以为夜晚会见到佢多啲，有佢陪下，点都好过自己晚晚望住盏灯望到攰瞓着为止咯。点知同阿 Sam 越近。竟然仲觉得寂寞，好似正话咁啊！我明明睇穿佢今晚系有嘢噶啦，佢又知我系等紧佢，但系大家都扮唔系，连咁样都咁有默契，都几得人惊啊！ 由我中意第一个男人开始，我已经知道我一个人系好自私嘅一件事，但系我谂唔到我最自私嘅一面。竟然是由一个女人身上面看到。当我3:00回到来的时候，见到洛霞瞓在梳化那一幕，我感激，我感动。当我身体和另一个男人很贴近的同时，洛霞的心竟然完完全全地放在我那里。其实我们讲过很多很多次，我哋系好好好好嘅朋友，但唔知点解，我仍然觉得我咁样对洛霞嚟讲系一种不忠。 舒啦， 乜嘢啊？ 你一阵间几点钟出去啊？我煲咗汤，你今晚翻嚟食饭啦，好吗？ 唔知啊。 咁留翻啲汤俾你哋咯。 晏啲先啦。 你两个又做乜嘢啊？ 唔知啊。 阿月娇咁辛苦，阿嚟做乜啫？ 我唔知佢咁多啊。 唉。如果你攞啲时间去做第二啲嘢咧，睇怕你楼都起到几层啊！ 今日系礼拜嘛，边有嘢做啊？而且我冇嘥时间谂佢啊！ 阿雪啊，你而家系嗌交唔系绝交啊？咁叫佢上嚟食餐饭，讲下嘢咪冇事咯，使乜攞嚟烦啫？ 一阵先算啦。 梗系阿哲啦。 喂？ 喂，又喺度嘅？ 今日唔使翻工咩？ 前几日我哋补贴搞嗰啲 pre-sale 嘛，开咗 OT， 今日咪补假咯。唉，唔理啦，系啦，你咪出去啊？ 你呢？ 乜你唔觉得我把声好无聊咩？ 阿 Sam 呢？ 去咗做 gym 啊。唉，不如呢，我哋去翻以前补贴嗰头咧食嗰啲。炒蛋多啊。 好啊。以前我同樂霞一起做嘢嘅布貼已经转咗手，变咗一间连锁时装店。斜对面嘅铺头依然系阿 Sam 同朋友一起开嘅 CD 店。当年阿哲做的 design 仍然保留住，我还记得最初识他那晚，我们在入面一起吃汉堡包。 舒娜，我不觉得那些呢炒蛋都没以前那些都没吃过。 其实都是这样。 唔系咧，所有嗰啲嘢咧，加过以前都好啲噶。 你咪唔系咯？ 切，咪又系喺补贴做，不过间补贴大啲点解啫嘛，唔同你话晒啊，都叫做出过外边睇过外边嘅世界啊。 梗系唔系啦，好似我帮阿豪做 project 咁啊，撞埋啲女仔啊，个个都系 U grad 噶。个个做嘢又快，我比埋佢好似乜都唔识咁。 你啊都叫做入到准决赛啊，上等人啊。我啊连入围都冇得入啊。 坐喺度啊，我先咁谂啊。如果我冇走嘅话，可能我而家做紧你手下噶。 走咩下？做下太啊真啊。 唔会。 你而家心情同啫。 梗系唔系啦。由我翻嚟到而家，佢都冇讲过一声，你嫁俾我啊咁啊！ 你哋使唔使呢啲啊？我话你都冇兴噶，又痛到死，唔通真系要个男人啊？一定要求婚先至算数咩？ 点解唔使？我去美国嗰阵啊，佢都有讲过嘅，咁点解而家又唔使讲啊？ 系啦系啦，美国嗰阵啊嘛，去美国嗰阵讲过嘛，讲咗咪算咯，傻婆。 昨日他才很隐晦地说叫我搬些东西去他那 里。那就是咯，没死了你。 是的。那为什么他不说结婚，是不是很难说？是的，都是他不想而已。 哎呀，你不要想一边啦，那么幸福。 那你呢，是不是阿 Sam 一问你叫你一起住你就立刻答应啦？ 喂，我点同啊？我呢啲唔系叫做同居喎，系寄居喎，即系等于我哋而家食紧嘢搭人哋台一样。嗰个壳啊，永远都唔系自己噶。不过叫做风大雨大，借住嚟洗啫嘛。你啊，都仲有得考虑啊，考虑紧系唔喺埋一齐。你啊谂紧前面，我就冇得谂咁远啦。所以我都唔使谂啦。 咁都係因为阿 Sam 好你先同佢一齐住啫。 就嚟唔使㗎啦。 点解呀？ 我估到佢揾到人。 你估啫？ 我系估唔到系边个啫。嗰晚佢翻嚟啊，块面红卜卜啊，又鬼鬼祟祟咁啊，我点会唔知啊？而家系睇佢几时同我讲啫。 点解要等啫？ 最衰就系我知佢唔舍得我啊嘛，佢一定会俾我等耐啲噶。 感觉越翘越乱的时候，最好就由得佢夹硬整开，只会逼自己攰到自动放弃。 喂，阿哲。 喂 ，Ken。 哇，系咁 relax 一个人叹咖啡啊！ 你都唔知去咗边，想搵你出嚟饮嘢都唔得啦。 系啊，喂，俾张卡片你先吓，我而家专做旅游摄影，啱啱去完澳洲，帮佢哋影环保旅行团嗰啲宣传特辑啊。 听落好吸引、啊。 系啊，咁好过以前 stay 喺 studio 入边影相嘅。咧，我呢度啲相啊，俾你睇下。 好啊。阿 Ken 系我以前嘅同事，我哋系同一年加入公司。嗰阵我啱啱喺英国翻嚟，好想喺香港闯下。而阿 Ken 就啱啱相反，佢做到劈相机，系因为觉得呢个地方太过狭窄。几年后嘅今日，我匿喺呢个四面墙入边，系咁做，系咁做。而当我一路揭开阿 Ken 嘅相簿睇嘅时候，我睇到唔同角落嘅世界。我怀疑自己已经变得好闷。的确。我第一眼见到阿浩嘅时候，佢就系都有阿 Ken 嗰种新鲜嘅感觉。 唉，而家啲杂志啊，真系唔衰嗰啲都唔登啊！阿雪，你睇下呢本杂志嘅专辑。 哎呀，碎丝啊，咁核突嘅？ 系整容嗰啲假耳、假鼻，法国做噶，一样咁讲究 cutting 噶，好犀利噶，真系。 咁点整容啊？成个鼻唔要黐个假就上去啊？ 喂，你两个做咩唔游水嘅？ 系你话要嚟游水啫嘛？ 诶？但系冇嚟错波，阿豪，你呢个泳池好正啊，啲水又好滑咁，唔知点解，好彩咧，我死都叫阿雪要嚟啫。 嗱，夏姐，嗰啲泳池好正，啲水好正，但你冇饮咁多啊，就唔好搏命饮，知唔知啊？ 我饮咗两杯啫。 咁啊，事变啊，真系。 O、okay, K， 你又有排未走啊？ 系啊。 喂，你哋想个个礼拜都嚟游啊？佢得闲，我冇所谓噶，你咪有女朋友啫，系咪？ 霞姐，咁你即係话我得闲，所以你又冇所谓做我女朋友啊，系咪咁意思啊？ 唔敢当，唔敢当，系啫，我系话游水啫嘛，你唔好 咁真系啊，咁就啱啦，我唔翻工我都冇嘢做嘅，你嚟啊，我冇所谓啊。 啊，乜你仲未体会到呢度有啲女仔咧，嗰啲琴琴青嗰啲咁嘅咧？ 边度边度吓？ 你咁嘅人才点会冇飞来猛啊？飞来曱甴都有啦。 我哋呢啲啊，真系嗰啲水货嚟嘅咋，啲乜乜商场嗰啲渣嘢嚟 嘅 咋。 诶，你唔好咁讲，你啊自己有自己目标嘅啫，我谂吓。 我嚟咗一个月都唔够噃。 系要嘅，一日都得啦。 先生，你嘅三文治啊？ 咩三文治？ 哇，啲时间又夹得几好喎、 啊。喂啊，你只手好湿噶。 诶、我帮你用纸巾整住啦。 唔该、 啊， 你真系有风度啦。 阿雪啊，你呢？ 哦，我唔饿啊。 唔饿都要食嘢噶，咪落水抽筋噶，食少少啦。我帮你搣晒皮噶个面包，我知道你一定要飞边嘅。嚟啊， 得噶啦，得噶啦，唔该。 食啦。 嗯，我去复 call 先啊。 用手提啦， 唔使啦，电话喺嗰边啫嘛。 梗系又搵个大旧事啦，唉。 系妈咪啊。 系咧，阿浩啊，你识咗阿雪几耐啊？ 唉， 大半年啦，差唔多。 好嘢喎、啊！我都识咗佢五年，仲未记得佢唔食面包皮。 系啊系啊，我记得佢呢啲嘢。美国啊，有个人啊系专记得咧嗰啲名人嘅生日噶。我个朋友咧系好记得佢识得嘅人嘅车牌。食嘢都系人嘅性格一种嚟噶，所以咧我识人嘅时候咧，第一样嘢咧就系由佢拣食乜嘢开始噶。 哇，乜你嗰个咁复杂嘅，我都唔明。 咁食啦，喂，不过话时话啫， 咩啊？ 食得太多嘢，你着件泳衣唔好睇噶。 唔紧要啊，又唔系三点色。 已经几年，好习惯自己一个。以前阿雪喺电话里边都会问我，系唔系唔想识下新嘅女朋友，会唔会闷嗰阵，想有人陪下咁？我唔会嘅原因系我太知道一段新嘅关系系要付出好多嘢。虽然有时一个人系闷，但系比起要对一个人好，咁我宁愿应付一阵嘅寂寞，咁样系会比较简单得多。就好似而家咁，我会搵一间好大嘅 supermarket， 逐行逐行咁样行，有得自己咩都唔谂，嗰一刹那嘅空白系完全无爱无恨。喂， 阿哲啊， 啊，达姆， 阿哲系咪同你一齐啊？ 哦，唔系， 佢今朝同阿罗河出咗去，又未有电话翻。 咁我 call 佢啊。 系啦，嗱，你今晚上嚟食饭啦，我煲咗汤啊，要你饮几碗噶啦。 啊， 无论如何，你快啲帮我搵阿雪，如果唔系我啲餸咧都唔知点算好啦。 啊，咁好啊。因为达姆，我唔使再谂要唔要打电话俾阿雪，我终于都 call 佢。喂， 喂， 你咁快复机嘅？我啱啱至收线嘅。 我打俾你啫嘛，呢、這个先系你 call 啊， 我 系 叫 你翻嚟食饭。切。都唔系你 call 我嘅， 你个系咯， 咁冇嘢啦， 咁好， 咁 拜拜。拜拜。 阿志嘅态度明显话紧有问题嗰个系我， 我唔明阿雪点解将我哋嘅说话咁快就画上句号。 流浪与蹉跎，内心深抱紧我，因 同你声笑，谁轻轻叫唤我，唤醒心中爱火，寻寻天空有着你，不再流浪与蹉跎，在心中抱紧我，让痴心不敢锁，寂寞般因缠着你又甜蜜语。领略过